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二，禁忌四。世祖武皇帝下。太康十年夏四月，太庙城以祀遐祭，大赦。慕容伟遣使请降。五月，赵拜伟鲜卑都督，伟夜见何堪，以士大夫礼衣襟道门，堪严兵以见之。唯乃改服戎衣而入。人问其故，伟曰：“主人不以礼待客，可何为哉？”堪闻之，甚惭，审敬意之。时鲜卑宇文氏、段氏方强，朔侵略伟，伟卑辞后壁以示之。段国单于阶以女弃伟，生晃人昭。伟以辽东僻远，徙居涂河至青山。冬十月，抚明堂及南郊五帝位。十一月丙辰，尚书令及北长侯荀叙卒，叙有才思，善似人主义，以事能顾其宠，久在中书，专管机事，即迁尚书，甚往畅。人有贺之者，叙曰：“夺我凤凰池，诸君何贺耶？”帝极易声色，遂至成疾。杨俊即汝南王亮排出之。贾深以亮为侍中、大司马、贾黄钺大都督，督豫州诸军事，至许昌。徙南阳王简为秦王，都督关中诸军事。使平王伟为楚王，都督荆州诸军事。濮阳王允为淮南王，都督阳江二州诸军事，并假节之国。立黄子毅为长沙王，颖为成都王，燕为吴王，赤为豫章王，衍为代王，黄孙玉为广陵王。又封淮南王子狄为汉王，楚王子仪为毗陵王，徙扶风王畅为顺阳王，畅帝辛为辛野公。畅俊之子也。琅琊王晋帝旦为东武王，尧为东安公，晋纣之子也。初，帝以才人谢酒赐太子，生皇孙玉。宫中常夜失火，帝登楼望之。玉年五岁，遣帝具入案中曰：“木业仓促，一辈非常，不可令召见人主。”帝由是其之，常对群臣称玉似宣帝，故天下咸归养之。帝知太子不才，然嗜欲名讳，故无费力之心，复用王佑之谋，以太子母弟简为允分镇要害。又恐杨氏之逼，复以佑为北军中后，点进兵。帝谓皇孙玉高选辽左，以散骑常侍刘石智性清肃，命为广陵王父。时以时俗喜禁区少连让，欲令出除官通谢章者，必推贤让能，乃能通之。一官缺，则为人所让最多者用之，以为人情争则欲毁己所不如， 让则进推于胜己，故事争则优劣难分，时让则贤智显出。当此时也，能退身修己则让之者多矣，虽欲守贫贱不可得也。持物进趋而欲人见让，由却行而求前也。淮南相刘宋上书曰：陛下以法禁宽纵，积之有素，未可一旦以直绳欲下，此诚时宜也。然至于矫饰旧弊，自宜见旧倾诉。譬由行舟，虽不横截巽流，然当见迷而往，稍向所趋，然后得计也。自太史以来将30年，凡诸事业不冒既往，以陛下名胜，犹未反书事之弊，以成史出之龙，传之后世，不无虑乎？使夫一时大业，或有不安，其忧则犹在陛下也。臣闻未设计计，莫若封建亲贤，然以审量世事，使诸侯率意而动者，其力足以为待京邑。若包藏祸心，其事不足独以有为，其其此甚难。陛下已与达古今之事深共仇之，周之诸侯有罪诸放其身而国作不敏，汉之诸侯有罪或无子者，国随已亡。今以反汉之弊，寻周之咎，则下固而上安矣。天下至大，万事至重，人君至少，同于天日，是以圣王之化，直要于己，委务于下，非务劳而好逸，常以正体怡然也。夫居世史以别能否，甚难察也。因成败以分功罪，甚易识也。今陛下每精于造史而略于考中，此正功所以未善也。人主常能居易直要，考功罪于成败之后，则群下无所逃其诸赏矣。古者六卿分职，冢宰为师，秦汉以来九列执事，丞相都总，今尚书至段，诸卿奉承，与古制为太重，可出重事赴外寺，使得专之。尚书统领大纲，若丞相之为，岁中克功，教部赏罚而已，思亦可以。今动皆受成于上，上之所失，不得复以罪下，岁中事功不见，不知所责也。夫细过谬妄人情之所必有，而悉究以法，则朝野无利人矣。近世以来为监司者，累大纲不振而微过必举，盖由未必豪强而又具执事之况，则紧密往以罗微罪，使奏合相接，状似进攻，而恼法在其中矣。是以圣王不善岁密之案，必则凶华之奏，则害政之间自然勤矣。夫创业之勋，在于立教定制，是移风系人心，愚劣匡幼弱，后世平之，虽昏犹明，虽愚若智，乃足上也。至夫修饰官署，凡诸作义横伤太过，不患不举，此将来所不须于陛下 而自能者也。仅秦所不虚以伤所平，妾以为过矣。帝皆不能用。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，远轻财好施，清心皆悟，武不豪杰，幽寂名儒，多往归之。西柯男女10万口来降，